丹田有宝幽沉道。我个人有一件同庆功有关的不思议事，如今乘此因缘一并道出供养大众。2009年初春，我父亲患了一场大病，个肚好胀痛，连续几个月不见好转，看了好多医生，百药用尽都全部无效。医院检查说肝部有阴影，好可能是肝肿瘤。我心中非常难过，就每日晚间暗自燃鼻香，读诵地藏经回向老父亲。印智法师俗家是我舅爷家的表叔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。于是我打电话给印智法师，问寺院有没有播放地藏经的播经机。印智法师说有一个，叫我过去拿。我到寺院拿播经机的时候，印智法师吩咐我为庆功写一个小传，因为正好有客人来寺院。我还记得是社旗一位姓李的居士，所以我走的时候印智法师都没有时间送我。我离开寺院就快走出山门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人正坐在门楼下边的板凳上为一个人开药方，一边写一边讲，我行医呢都六七十年了，早上好几辈都是中医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啊？你叫他照这个方吃三剂，保证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听他讲得这么有把握，我心里也为之一动，将父亲的病情向老人家讲述了一次。老人毫不在意地就说，这个不算得是什么，我开个药方给你，只有五味中药，都不用多少钱，你去帮你父亲执五剂，吃完就会好些了。我拿着药方赶到中药店去执药，每剂先五元，但是回去给父亲吃完呢，就真是好了些。后来我家姐带父亲去南洋再检查，医生说没有任何问题，家姐不敢相信，就说不如住院观察观察，搞到人家医生呢都觉得好笑，说好地地一个人你观察什么啊。等我将肉身菩萨海庆法师略传写好送交印智法师的时候，问起那位为我开药方的老人，印智法师说附近肯定没有这样的人，大概是你孝心和为庆功作传的功德感得菩萨前来救助了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可惜那个药方被我粗心地整不见了，但是末学而家将这件事告知大家，这个本身算不算一个非常难得的药方呢？纯阳真人有私药，一药清闲自在仙，六神和合报平安，丹田有宝幽沉道，对景无心莫问禅。